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眉头微皱，雪清河抬手阻止两位封号斗罗准备重新投入战斗的打算，看着唐三三人，他眼中竟然透着几分欣赏。 好，很好，不愧是唐昊的儿子。还未请教这位魂斗罗贵姓高明，好强的攻击力啊，恐怕在魂斗罗这个层次中已经没有人能够超过你的攻击力了。 如果不是杨无敌超强的攻击力，就算两名封号斗罗轻敌也不会来不及做出变化。表面看去，唐三和独孤博主要起到牵制作用，击败刺豚斗罗与蛇矛斗罗的竟然是这一名魂斗罗。杨无敌竖起手中破魂枪，神色冷硬。 杨无敌，可是破之一族的杨无敌。 正是。 先后击退两名封号斗罗，此时他自身的气势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他的武魂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发挥出最强的实力，现在就算让他和一名封号斗罗一对一的单挑，他的气势也不会有丝毫减弱。纯攻击破魂枪最大的长处就是不会被任何敌人的气势所压倒。 原来如此，出身于昊天宗的破之一族，难怪你会帮助唐三了。 我破之一族早已经与昊天宗毫无瓜葛，我帮的只是唐三，与昊天宗无关。 哼，唐三，你又给了我惊喜。看来我得到的资料还是不完整。你总是能够创造奇迹，不过你认为你今天逃得出去吗？你们是不会有援军的，在我这天斗帝国皇宫之内，就算泪生双翼，你也插翅难飞。不如我们来谈谈条件如何？ 谈什么条件？ 唐三最希望的就是拖延时间。那两名封号斗罗虽然都受伤了，但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更何况是这个级别的强者了。一旦拼命，唐三他们未必能够挡得住。借此机会，杨无敌和独孤博也能够暂时休息，恢复一下先前的消耗。 我也不需要对你隐瞒，眼前天斗城内的情况已经完全掌握在我手中。不错，我是与武魂殿合作了，而且这次我从武魂殿调来了多达3000名魂师混入天斗城。皇室一共有4000名魂师，其中2000名在你的老师那里接受训练，另外2000名驻守皇宫。身为太子，他们自然会听从我的调遣。也就是说，我手里总共掌握着5000名魂师。我想你放出信号弹，无非就是向两方进行求助，一个是身处皇宫内的七宝琉璃宗，另一个则是史莱克学院的大师。这次我从武魂殿调来的3000名魂师中包括了4位武魂殿长老，除了这2位之外，还有2位此时正带领着3000魂师包围了七宝琉璃宗，他们是不可能来援救你的。至于大师那边，不久前我刚刚给在那里训练的皇室魂师首领送去了一封信，告诉他史莱克学院有可能反叛，让他严密监视。就算大师在这些魂师中很有威望，也不可能调遣得动这些属于皇室的魂师来攻击皇宫。这些魂师还会牵制住史莱克学院的那些学员。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派遣了1000名武魂殿魂师监控史莱克学院，就算有变数也能够在第一时间阻挡住他们。那些学员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冲破这层壁垒的。虽然我原本是打算拖延几个月才行动的，但这么多年的筹划又岂是你一个人能够破坏的呢？在这皇宫之内还有我亲自统帅的1000名魂师以及我的亲卫军控制局面，一旦父皇毒发身亡，我也能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到时候不只是史莱克学院那2000名魂师会听我调遣，就连整个天斗城的军队也将入我麾下，我就是天斗帝国的新主。我多年的筹划又怎是你们能够破坏了？ 你们负隅顽抗，只会让自己白白送死。不要再试图挣扎坚持了，不论你有什么目标，都要先活着，对不对？就算你不为了自己，也应该为了替你牺牲的小五想想吧。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令小五复活的，但我看得出现在的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坦白说，我有些妒忌你的十万年魂环，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和我站在同一阵营之中。你应该看得出，我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唐三，臣服于我，条件可以任由你开，只要你真心帮我，我甚至可以让你变成天斗帝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人。我看中你的天赋，你的潜力，从你能请得动这位杨无敌前辈就能看得出，你和昊天宗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昊天宗那种缩头乌龟自然也不会为你出头，臣服于我是你最好的选择。 虽然我很讨厌你，但也不得不承认你说的没错，如果我选择臣服于你，未来的发展无疑会是一马平川。不过我提出的条件也不是你能够答应的。 那可不一定，你还是小看了我的承受能力，说不定我能够答应你呢。 我的条件有两个，你既然已经知道小五的事，那么自然也明白我未来一定会替小五报仇。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在我面前杀光所有曾经在星斗大森林之中围攻过我和小五的人，包括菊斗罗和鬼斗罗，你能做到吗？ 雪清河眉头微皱，竟然没有一口回绝唐三，而是做出了思考状，似乎在仔细计算着得失。半晌后他缓缓点头， 虽然这个条件很难，但我可以考虑。不过前提是你自身的实力必须要达到封号斗罗之后，我才能够答应你这个条件。因为只有你成为封号斗罗，带给我的利益才会大于那两位长老。至于其他人，我记得胡列娜并未对你动过手，除了他以外其他都不算问题。 唐三仔细地留意着雪清河身边两名封号斗罗的神情，听了雪清河的话，这两名封号斗罗虽然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但以他们武魂殿长老的身份竟然都没有出言反驳雪清河。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雪清河在武魂殿的地位有多高。 唐三，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但我承诺的事还没有做不到呢。 我相信你，真小人有的时候确实比伪君子可爱一些。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不，我还没有答应你。我刚才说了我有两个条件，刚才那只是第一个而已。 哼，那你说吧，连牺牲两位封号斗罗的条件我都能答应，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呢？天斗帝国在大陆占据半壁江山，在武魂殿的支持下，很可能未来这片大陆都只会有一个帝国。 虽然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雪清河能够在武魂殿拥有那么高的地位，但可以想象武魂殿如果以支持他的方式配以整个武魂殿作为后盾，那么星罗帝国是万万无法与天斗帝国争锋的。到了那时候，武魂殿就会通过天斗帝国统一大陆，对于普通的平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结果。从武魂殿不惜下血本毁了蓝电霸王龙家族，重创七宝琉璃宗开始，整个庞大的计划就已经运转起来了。两大宗门被毁，不只是让武魂殿在魂师界的垄断地位变得更加无法撼动，同时也相当于扫清了在天斗帝国的障碍。昊天宗已经封闭，就算重开宗门也只有直系弟子，数量不足，不成气候。而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被毁灭后，整个天斗帝国境内除了武魂殿以外，拥有魂师实力最强的就是天斗帝国皇室了。如此一来，天斗帝国就成了武魂殿的囊中之物。如果雪清河顺利获得天斗帝国皇位，那么接下来武魂殿要做的 必然是辅助雪清河将那几个公国和王国收编，统一整个天斗帝国境内。统一整个帝国之后，在武魂殿的支持下，只需要一个借口，就可以向星罗帝国发动统一战争了。到时，既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统一了大陆，也同样可以说是武魂殿统一了大陆。果然是好计策呀。 唐三，我虽做事以利益为先，但还不至于做到杀害亲生父亲这种程度。如果你因为我毒杀父亲心里有刺的话，不妨告诉你，我本名并不叫雪清河，也并非雪夜亲子。说起来，你父亲还是我的杀父仇人，我甚至可以不计较你我之间的仇恨。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诚意吗？ 雪清河这些话一说出来，唐三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真的归顺，另一个就是不死不休了。雪清河说出了自己最大的秘密，显然是没打算放过眼前这三个人，或杀或降，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为了取信于唐三，他也顾不得许多了。果然，雪清河的话令唐三大吃一惊，先前心中的有些疑惑也随之解开。 你是武魂殿前任教皇之子？ 唐三，我已经替你解除了心中的疑惑。说出你的第二个条件吧。我想，不论是我在武魂殿的地位，还是在天斗帝国的地位，都足以帮你完成任何心愿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